第二節翻嚟，咁其實真係忙。不過咧，我決心咧，上個月83萬，我希望今個月打到100萬。我唔想做老洲電視台。咁啊，揾咗我三哥幫手。咁啊，佢又做咗啲佢啲兄弟。咁咧，佢哋有千奇百怪嘅嘢，叫三教九流。第一集講佛牌。其实唔系讲佛牌有咩用，佢唔系嗰啲哎呀佛牌啊呢、这个大象神啊嗰样嘢啊有咩用啊冇五眼四耳啊做乜嘢冇，佢系讲一个正念嘅嘢，咁希望听啦，下一集就录咗噶啦，就揾咗个师兄弟翻嚟就讲玉石，佢哋下节再会讲我哋嘅玛瑙、水晶，甚至嗰啲叫做蜜蜡。点为之靓？点样呃人？今集先讲玉石两兄弟点样横扫广东道，吓、啊，所以值得听啊！系一个知识嚟嘅，包括佛牌嗰样嘢，佢讲咗个知识俾你听，吓、啊，等自己咧可以，唔知好似我哋呢啲人啊，啊，做下巴嘅，咁啊继续做下巴咯。咁三教九流我唔会再出现噶啦，因为咧我哥做啦，一个中港车司机咧就我拍佢啦。啊！等佢發揮得多啲啦，佢為咗做節目瞓唔著兩晚，咁啊都係嘅，因為唔知講乜嘢啊，個腦裏面組織啊，唔知我哋啦，好似其實今日唔應該有節目出嘅，呢、這個節目應該星期一，咁啊上個禮拜節做得好緊迫啊，咁啊變咗而家出，咁啊今日做，咁啊星期三嚇，咁啊本身星期一做嘅，咁星期一冇節目，咁啊夾硬又因為之前錄咗啲罐頭，咁又整個一個。过去中港车司机独白又落去顶啦，唉，都好彩救到命。时事节目系咪要做落去？我都要谂紧，一直得我。其实我想揾个我做下巴俾人哋闹啦，好似之前咁。咁但系真系难嘅。讲乜习近平？一带一路，我哋伟大嘅祖国从不放弃，系要同你美国冚到底。所以中非共同体喺早前日开会就已经讲咗出嚟㗎喇。我哋中非共同体成个嘅非洲国家万国来朝就听我习近平喺度讲。再订多600亿美金俾你。其实过去咁多年真正订钱最多系美国佬。而唔系你。你俾钱系俾钱政权。然后搞基建。呢、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做法，而美国佬先就是最大的投资者，在非洲他们投资一些行业扶植你培养你的人才，他投资是多过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借钱给你，借钱给你搞基建，你用回中铁建、中国港湾、中国路桥，不停地做这些事，跟住佢夠膽免你免啊！哎，啲債務免咗佢。好多時候你借錢俾佢，好多貪官即係佢哋嘅，你將貪污嘅文化帶咗俾佢，揾到更加多嘅錢。其實你免咗佢冇所謂嘅，因為起咗基建個講係你，個經營權係你，條高速公路收費都係你。个年期俾咗你嘛，最长99年，实揾得翻嘅。你唔好讲得佢大煞币啦，明唔明啊？借俾你啊，起好咗，我年年收钱噶嘛，系咪啊？你争我钱，我免咗你国家啫，但系我呢条路我系你用嘅，我系收钱噶嘛，我赚咗你钱噶嘛。但系美国佬唔系，美国佬系扶植一啲行业。啊、或者制造业啊，俾个优惠你，令到你哋可以自力更生。所以反美嘅情绪点解低？反你中国人嘅情绪咁高。其实日本，我其实之前做过一次，日本喺东盟国家投资系多过中国共产党。你搞基建，全部都瓜晒。日本喺度开厂，教你做教育。想办法教学你学识嘅嘢，然后佢同你买货，令你得以永远搵钱。去缅甸你就睇到㗎喇，个作前日我做佛牌，我其实特登讲缅甸嘅。我对呢啲国家我有认识嘅，唔系鸠噏。日本人 嘅投资同埋培养佢哋嘅企业喺呢一度养人开工厂做企业。你唔好忘记缅甸有七成系冇电嘅。高新科技做唔到。电力唔稳定个国家做唔到高新科技。烂到咁样。但系日本依然喺度揼石仔。所以日本人曾经占领过缅甸。1942年日本人打到落缅甸，然后赶走咗英国人。是咁样。但是而家日本人喺缅甸，佢做返佢哋要做嘅嘢。但是你中非共同体抌600亿美金我嚟买贪官，你失赢啊。斗钱多咋嘛，点会唔赢，永远都系。但是你嘅国家系咪真系可以咁样？好多时候唔系钱可以解决嘅。你哋成日都话新冷战时代啲人喺度鸠又讲。欧盟、澳纽、加拿大、墨西哥，佢哋基本上嘅意识形态系基本上一致的。所以当时佢同苏联嘅冷战系因为苏联佢哋东欧呢帮人佢哋嘅意识形态一致嘅，所以我哋可以造成新冷战时代。而家我哋中国系全世界第二大嘅经济体，强国崛起。我问你啦，你就搵钱买僆仔啫，买细路啫，黑社会系咪啊？你同非洲人嘅意识形态一啲都唔系，不过你俾几多钱佢喺联合国，你有几多优势？想赶住台湾，因为台湾就系美国嘅开门狗。但系你越逼佢，分分钟美国有一日就承认台湾系一个独立国家，到时你唔知点。你唔好以为唔会，因为亦都唔使你而家你咁强硬回应特朗普，你諗住中期选举分分钟过咗之后佢就完。其实你错。而家根本上就成个美国民意就系同你中国共产党对抗。唔理啊，即使话奥巴马翻山啊，翻山再上场，佢而家一样系做呢套嘅啫。因为佢哋要靠选票嘅。唔系你可以话得事。特朗普唔系睇中期选举，而系佢一定要搞你，因为搞你嘅民望高，如果通俄门即使发酵到爆咗大镬，佢因为佢民望高，国民支持佢，佢一样唔使落台。唔使坐监，唔会弹劾，呢、这个就系特朗普，佢背城借一，佢一定同你打到底。而你习近平亦都冇办法，我亦都要同你打到底，因为你唔打到底，国内嘅反扑好犀利，系咪？因为你强国崛起，发展中国梦，你就系嗰度就系、是、我哋好强大，我哋不畏美帝。我哋同佢撑到底，如果你今日唔撑，你共产党嘅中国梦就完，完嘅时候你即时死。你有几多监控？而家点解国内 P2P 楼房价格限购疫苗，各地老兵系嘛？而家甚至湖南啊唔够学位，逼啲家长读私立学校都够僵。冇学位个生细路仔入唔到学嘅，十几万人出嚟示威，打到扑街死几件，你都可以做得到。一来因为我哋中国人嘅几十年嘅劳性重，第二就系、是、佢觉得你共产党喺外边同我顶住，保护到我哋，我哋人民可以忍受你。但系呢个系谎言嚟嘅，当个谎言一拆穿嘅时候。你咩都唔系，所以习近平一定要做，你咪喺度大撒币咯。 系咪啊？啊，同非洲人民咯，系咪啊？但系你都话啦，肯亚设经济特区，佢自己讲噶嘛？我哋唔输出革命噶，我哋咧唔会勉强人噶。解放军进驻吉布提，你而家基本上肯亚、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布吉提。好多嘅国家，亚尔及利亚，你基本上好似割咗地俾你咁㗎啦。係咪呀？解放军经济特区，所以马来西亚反你係啱㗎，因为佢就驚变成咗非洲嘅其中一部分，好似咁样。係喺我马来西亚里面係有你嘅法律，係封咗笪地方，割咗地俾你，佢唔知道以后点，所以而家要同你玩完。呢、這个先正我哋而家睇到你越来越难行嘅局面。而啱啱好太平洋各嘅岛聚开个会议。你中国就出丑，你逼得台湾佬越来越劲，逼到台湾佬顶唔住，咁台湾嘅邦交国嗰、那個字我唔係好識讀，老老辦到嗰兩個字真係麻麻地讀書少。其實就係我之前講過嘅，有一個島，因為佢有幾個名，有一個島國，那個島國咧就好多嘅雀仔飛落嚟，天然資源好豐富，因為咧全部都係雀屎，雀屎咧就能夠令到佢哋。轮酸啊，卖轮酸啊，搵好多钱，全国一万人系唔使做的，啊，不停咁，跟住起码头啊、游艇啊、起飞机场，乜都做，因为你有呢啲咁嘅噪音，有啲成雀仔再唔嚟呢度，即系屙屎啦吓，咁咧就轮酸越来越少，咁佢哋咧就变咗咧由一个好富裕嘅国家变成咗好穷，佢哋唯一嘅资产就喺澳洲有栋大厦，系物业系佢哋，我哋出租收租嘅啫。基本上呢一万人系争到扑街，而家系澳洲长期提供一个经济援助俾佢哋嘅。二，你大撒币，佢台湾一个邦交，佢冇佢咁穷啊，冇睇钱。台湾系出钱办呢一个太平洋岛国议会议。协办佢，你中国人嚟，佢连你门口都唔俾你入，外交人员嚟系唔俾你入。佢话你只可以揸你嘅私人护照，我就抌人。你唔俾，你唔系，你揸国家护照，我唔抌人。卒之几冇面都要嚟，咁但系因为佢嗰啲叫做。公务人员佢本身外交人员佢系冇唔会带私人护照嚟嘅呢个时候，成个非洲好多嘅国家，其他嘅岛聚嘅国家就反对，就一定要俾佢入嚟，佢都落你面落到尽，净系抌张纸俾你话你入咗境，都唔喺你嗰本护照度盖章。到发言嘅时候，你中国发言。佢直头唔俾你发言，赶捻咗你出嚟，跟住全部退团翻国，翻中国一个咁细嘅小岛，都话唔俾面你就唔俾面你。呢、這个就系、是、你唔好以为你有钱大晒，而家呢个市面呢、這个市场唔系你嗰度玩法噶啦，意识形态再摆喺度都冇意思。所以呢我睇唔到习近平仲可以做到啲乜嘢？你再坚持一带一路，究竟又可以做到几多成绩？而家嚟紧两千亿，今日香港嘅恒生指数跌咗七百几点，跌咗七百几点，我就问啦，究竟可以做到啲乜嘢？我唔知道。而家连呢啲咁嘅小国啊，马来西亚好多已经开始反抗你。 呢、這个就系而家呢个真真正正嘅现实，系咪啊？唔系有钱就大晒，有阵时可以做得舒服啲，放慢啲嘅脚步。一带一路我都觉得系啱，中国要走出去，人民币要走出去，但系可以放慢啲，唔好咁强势，令人舒服啲。拜拜。